我们这是听到已经入行25年的莫文蔚在9年前的回味专辑当中翻唱周璇的《月圆花好》。这首歌在这几十年里被无数次的传唱，而月圆花好，花好月圆，也是人们对于良辰美景最深入人心的比喻了。月圆对团圆，阖家欢乐，向来是我们中国传统节日的核心价值观。接下来这首歌在千年前苏轼妙手写下隽永词作，到了1983年，邓丽君有了将古诗词谱曲演唱的想法，诞生了中文流行歌坛第一张概念专辑，叫《淡淡幽情》。这首传颂千年的古词由才子梁鸿志谱曲，我们来听邓丽君演唱的《但愿人长久》。 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

同仁堂路边酒，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。家宴席间举杯祝福，让温馨和健康常伴。合家欢聚，共饮路边。 川一气象指数播报，明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5，是宜川单一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饭点资讯。 贵州吉靖宇大刀艺术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啦！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。 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。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综艺荧屏。年年不缺席的央视秋晚今年将首次走出国门，除了设立在山东曲阜的主会场之外，还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与澳大利亚悉尼设置了2个海外分会场。晚会的时长也将由原来的120分钟延长到150分钟，主持人阵容也相应的扩展到9位。今年央视秋晚嘉宾阵容也非常强大，杨坤、周笔畅、霍尊、韩雪、周一围、霍思燕、唐嫣、张凯丽、容祖儿等近20位嘉宾将悉数亮相。秋晚的现场导演顾宇透露，1998版《水浒传》108将演员中有22位将重聚一堂再唱好汉歌，其中包括宋江的扮演者李雪健。湖南卫视的中秋之夜打破了传统晚会的形态，首次走进长沙潼关窑古镇进行户外实景录制。晚会以天涯共此时为主题，李宇春、华晨宇、林志炫、佘诗曼、钟汉良、韩雪、张碧晨、袁姗姗、罗云熙等嘉宾的重磅加盟也让晚会看点颇多。浙江卫视将中国好声音2018办成了中秋演唱会专场，谢霆锋将献唱他为好声音之旅而创作的新歌《空》，周杰伦的经典联唱《轨迹》和《发如雪》带来满满的青春回忆，李健的《新生明月》和《假如爱有天意》让现场如同吹起了徐徐清风，哈林则将带来热情欢快的《侯喜帆》和低吟浅唱的《关不掉的月光》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倾力聚贤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嘿，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，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大家带来的中国歌曲排行榜，正处在中秋假期当中，再次祝福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节日快乐，阖家团圆。我们继续播给大家的都是和月亮有关的歌曲，所有关于明月的美与情都是融入在这一首首歌曲里面。下面是2016年发表好妹妹乐队的月。 那是我的眼泪。

直到灵犀的方向，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。 静的歌总有一种孤芳自怜的清冷意境，但这首《城里的月光》却抚慰了无数人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孤独内心。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请守护他身旁，若有一天能重逢，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，真的太美了。八月十五，月儿圆，中秋月饼香又甜。中秋节当然少不了月饼啊！月饼呢，最开始的用途呢是用来祭奉月神的祭品，后来逐渐成为了咱们中国人中秋赏月的吃食，作为家人团圆的象征。我记得小的时候最盼望就是过中秋节能够吃到月饼了哈。那么后来呢，月饼曾经一度和过度的包装、天价礼品相关联，也引来了广泛的这个争议啊。你喜欢吃什么馅儿的月饼呢？我喜欢吃云腿的、苏式的，小的时候喜欢吃椰蓉的。这个五仁月饼你喜欢吃吗？现在呢，这个人们对于月饼的热度呢归于平常，也回归到了礼尚往来和赏月吃食的原点了，特别好哈。那接下来我们听这首歌，陶喆的《月亮代表谁的心》。这里是麒麟正在为各位带来中秋节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光浪漫的让人心慌，其实原来没有这样，只是夜有一点亮。爱忽然难舍难放，弯弯月亮在天上，看我们爱的痴狂，什么誓言都不要讲，我都吻在你肩膀。看人们聚散无常，一个人在街上游荡，爱恨情迷两茫茫。Yeah, 我没有想象坚强，初一是我的月亮， 越是忧伤 天天变得不一样。 天上 原来所谓地久天长也只是无悔一场。 晚的星星，今晚的星星还在眨眼睛，今晚的人啊，今晚的人还不可睡，今晚的歌儿喝着酒儿醉，风儿轻轻吹着，有点儿凉，歌儿轻轻唱着，有一点悲伤，快要离别的人啊，还在相依为命，一起遥望着这轮圆月亮。 照照今晚的月亮，这首歌呢是写在2005年的秋天，当时他刚学录音编曲，那这首歌就像练习题一样。十年之后，照照呢将这首歌重新缩混，尽量保持了歌曲的原貌，于2015年的中秋时分发表给大家。在中秋听关于月亮、关于思念的歌，那这些作品也映衬出了中秋佳节的种种心情，有团圆、喜乐、幸福、安康。而在这个渐凉的季节，皎洁的明月似乎又衬托出了一种淡淡的忧伤，这种互相交织的情绪也更是中秋节的魅力所在吧。下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温岚的满月。明天再上一个星期班，就迎来了11的长假了，好好休息，好好工作，好好生活。每天两个小时和大家见面的中国歌曲排行榜，不见不散。 先用吻我的嘴，而我那色。

Hey,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节日快乐，欢迎大家光临中秋佳节的中国歌曲排行榜，我是你的 DJ 麒麟。这个星期的情歌特辑，我们关注到一支榜上的偶像组合，他们到今年的9月11号就是出道17年了。哎呀，这个寿命真的非常长，我们常说组合离散常有发生，但是这三个人却一直情同亲姐妹，一直很团结。首先回到他们的起点，来听2001年 SHE 首张专辑《女生宿舍》当中的《恋爱未满》。 为什么只和你能聊一整夜？为什么才道别就又想见你？在朋友里面就是你最特别，总让我觉得很亲很甜。为什么你在意谁陪我逛街？为什么你担心谁对我方便？你说你对我比别人多一些，却又不说是多哪一些。 又答一声恋人未满，甜蜜心烦，愉悦混乱，我们以后会变怎样？我迫不及待想知道答案。再靠近一点点就让你牵手，再勇敢一点点我就跟你走，你还等什么？时间已经不多，再下去只好寂寞，只想要我陪。为什么我难过，只可让你安慰？我们心里面明明都有感觉，为什么不敢面对？又答一声恋人未满，甜蜜心烦，愉悦混乱。我们。 幸福留言带着少女式的微甜，中间还加入了卡农的旋律。 Selena、 Hebe、 Ella 三个人通过宇宙2000实力美少女争霸战的结缘，密续一年以组合 SHE 正式出道，并且在短短四个月推出了两张专辑。让他们名声大噪的是第三张专辑《美丽新世界》，专辑同名主打虽然也是舞曲风格，但是特别甜，唱的是少女心中那份纯真的美好。 应该是心 这是一首当年满大街都能够听到的 Superstar。 SHE 早期的风格呢，成为了初恋的代名词，反映了少女的心事。到了这张 Superstar 开始走半熟女生的歌路。紧接着在2004年他们推出了专辑《奇幻旅程》，那这首《波斯猫》引用了英国作曲家科特尔比的古典乐佳作《波斯市场》，稍后还将听到周杰伦为他们创作的《触电》。节日快乐，这里是麒麟为大家主持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情歌特辑之 SHE。 用你成一条线，轻轻点着脚尖，无敌上的瓦片是他的情节，一步步一点点，游走在爱情边缘，想出现就出现，想不见就不见，想睡就睡一天，不理任何人，爱上他危险危险，不爱他思念思念，他总是若即若离，若隐若现，有时候沉默冰冷，有时候温柔腼腆，任谁都不会是他爱情的主人，靠近是缠绵缠绵，离开是风言风言，

途中风吹送，到远方的美梦，回不去思念在祈求和歌颂，到下了心海回头，看天边的星光，是黑夜的盼望，总会被遗忘却照亮了前方，能安慰寂寞彷徨。听声音颤动，你眼迷蒙，谁呼喊散在半空，无尽的伤痛，恨爱回忆在心中。心上站在路中央谈该走的方向，想未来会是怎样，听耳熟的声音，是心跳的回响，谁曾经历的风霜，问岁月究竟多长，听声音颤动，泪眼迷蒙，谁呼喊散在半空，无尽的伤痛，恨爱回忆在心中，而梦如幻，星光仍璀璨，来去无恙，寻回心里何惧散，仰望期盼，心永恒发亮，惊喜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哎，节日快乐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收听麒麟正在主持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本周情歌特辑，我们关注已经成军17年的 SHE。2007年他们首次拿到中国榜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受欢迎组合乐队大奖， Play 专辑诞生了内容新意的中国话，还有话题性的听袁惟仁弹吉他。下面我选播专辑当中这首情歌《说你爱我》。 下着雨是气息是回忆，我靠着你不出声音，看着你，看着斑驳的甜蜜，爱你，困住你也困住我自己。 我那躲也躲不掉的微妙伤口，隐隐作痛。你那戒也戒不掉的甜蜜借口，也让我精神腐朽。 山浓。 是周杰伦安静的升级版 SHE 的安静了。那 Play 专辑当中的借口拼贴了周杰伦许多的歌名，周董觉得还蛮有意思的，他想以拼接的方式为 SHE 写一首新歌，并要求 Selena 来填词，便有了这首安静了。在出道五年之后 SHE 呢，不管从作品数量、质量还是人气来说，都已经迈进了华语乐坛顶级女子乐团的行列，更是五度拿到了中歌榜颁奖典礼的港台地区年度最受欢迎组合大奖。2010年他们推出第12张专辑 Shiro 之后，三个人开始 solo 单飞不解散的模式，此后呢，三个人的境遇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他们提携小师弟周定伟对唱的这首《两个人的荒岛》。 太慌张的拥抱，我们只用一秒，世界崩溃成一座孤岛。 这里没有人，也没有时间，不用思考，再没有后路可找，或许就能天荒地老。明天的诺言交给明天去实现，这爱的誓言哪怕痛苦多过天。 下雨了，两个人的荒岛， 一片荒岛淋湿了，就知道谁会比谁更胆小。 我梦见了两个人的， 是否还在我脸上？ 女孩的女人来自 SHE 合体专辑《花又开好了》。当时 Selena 遭遇意外，让她的演艺事业陷入低谷，在 Hebe、 Ella 以及亲友的帮助之下，让 Selena 重拾自信。前不久呢， Ella 被曝出走， SHE 呢再次面临解散危机。不过在庆祝组合17岁生日演唱会上，三个人再度合体。就像这首歌里唱到一样，也许经历过聚散和离分，也许承受过怀疑眼神，我们的生命却不断延伸，就一起走着走到了永恒，还请你们陪我们见证。我们来听 SHE 的这首纪念单曲《17》。 也许经历过聚散和离分，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收听，再见。